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中国航天员陈东，我们的地球就像一个大表盘，我在白天也会经常去看飞船的轨迹，经过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空的时候，西边下面的山川河流，甚至特别小的这种小镇子都看得很清楚，轮廓很清晰，到了中部开始变得模糊，到了东部基本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所以我回来也经常跟自己说，也跟我周围的人说，地球是家，祖国是母亲，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爱它，保护它，去珍惜它。腾讯主要创始人陈一丹， 我把更多的关注力放在公益上，也把关注力放在教育身上，而把教育作为我一生的志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始终相信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。我们碰到很多的社会问题，最终归结都是人所产生的，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最终靠的也是人。因此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要靠人，所以我就把很多的精力关注点放在教育身上。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某教导团参谋长潘峰， 和平时期的训练演习不是为了战争，不是为了发动战争，对于我们军人来说恰恰是为了制止战争，保卫和平。能战方能止战，你能够打赢战争，你才能够遏制住战争，才能让战争远离你所守护的人民。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，什么是经典？ 所谓经典的定义呢，在我看来，越简单越耐得住时间的考验的东西就是经典。无论是音乐、美食，还是你生活很多年以后你始终在记忆里的留存的那一种味道，那个就是经典。 经典应该就是传唱，是影响力。《命运交响曲》是经典，《小苹果》也是经典，都是经典。 说到经典呢，我脑子里现在闪现的就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，一本非常好看的书。此时此刻，我觉得最经典的，在我脑子里边，我非常想要的就是妈妈做的一顿非常可口的饭菜，非常想念妈妈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。就是爱经典。 是解药。